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周末版，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孙涛。 本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 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点匪夷所思的事儿。 呵， 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好多事儿啊，已经超出我们的这个理解范畴了，是不是？我们觉得一个月兢兢业业挣个1-2万就已经挺多的了啊，发现身边已经有好多人。人家一个小时就挣1-2万了，是不是？ 赶紧补税啊！ 而且你觉得，哎呀，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啊，就是卖点高压锅呀，什么纸巾，而且说的也没多逗，但是就是有粉丝，是不是？那天我还跟几个做直播的人聊，他说这还不是最匪夷所思的事儿，这个你起码做到了陪伴。他说有很多人确实，比如说人家那个种庄稼的，哎，人一年人到农闲的时候，确实没事干，但是又挣钱了，那怎么办？我得花出去啊，那我就看这些。你觉得不好笑，有的是人觉得好笑，人家不是做给你的。我觉得这个我理解，不同的受众嘛。他说最不能让人理解的，再给你说一个，他说有很多很有钱的人，说那些人干嘛呢？就是到直播间里，比如王维正在直播，我就进去以后咚咚咚咚给王维追10万块钱的那个什么大火箭礼物，一句话不要走了。哎，你这个你就更不明白他们是为什么了。 那我就跟他兄弟常来啊， 说大哥别走。是不是？哎，他们就说有好多这样的人啊，你不知道为什么就进来给你刷火箭，或者给你多少多少钱的礼物之后就走了，对你也没有任何要求。我说这些人为什么？他说这些人就是一是钱没处花，二孤独，三在这种方式刷存在感，这个是我更加不能理解的。所以就是我们现在离这个也不能说被时代抛弃了，就是时代当中多元化了以后，有很多的缘，你发现你不太知道他到底为什么。不过这也挺好的，就说明更多的思想在开花。 对 吧？ 是啊，一年一度的中国十大丑陋建筑评选在北京举行，活动呢是由 RCC 举办的吧。那意思呢就在抑制丑陋的建筑的频繁出现，弘扬优秀的建筑文化。据主办方的介绍呢，此次评审落实适用经济、美观、绿色的新时期建筑指导方针，围绕建筑使用功能极不合理，与周边环境和自然极不和谐，抄袭、山寨、盲目重扬仿古，还有拼凑、盲目仿生、刻意象征、隐喻、体态怪异、恶俗、明知不可为而刻意为之等维度吧。经由社会公开征集投票以及专家评审团的评选，最终确定出2021年中国十大丑陋建筑的榜单。其实很多网友对于这个一年一度的丑陋大赛呢，都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殊不知对于中国建筑而言，这个评选很重要。著名的建筑评论家81岁的顾老，谈及评选的意义的时候，他就说了，说过去我们很少谈丑，国内的美学研究呢，也没有很好的研究神丑。评丑的意义就在于知耻近乎勇，知道存在的问题了才会改善，才会进步。如今还在继续，就说明问题依旧是存在的。就像一开始这个评选活动的项目组以为，大大的丑陋的建筑做个3-5届差不多就完了，但是现在做了12届了还在继续，丑陋建筑还在不断的出现，这恰恰说明还有很多的地方没有做好。 就咱们生活当中经常会看见有很多的那个建筑啊，你感觉丑不丑的咱搁在其外，起码突兀， 它和这个整个周边的环境、 就是怪嘛， 对吧？和那个整个城市的那个气氛， 嗯， 你不觉得它贴合？你感觉它好像是那个外星上突然扔下来的一个东西啊，就落这儿了，没准哪天它还走，就是那个感觉。但是我觉得现在大家有这个所谓的审美的这个意识，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这也是咱们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它的一个必然的选择。就是当大家哎一开始你吃饱了穿暖了，我也得到别人尊重了，那我得有点更高层次的追求。那就是说我们要以后可能很多的人就要用大量的时间，你用来干嘛？就在审美，对吧？我们的那个家具，我们的衣服，我们的城市，其实都是在所谓这个美育的这个范畴里头。包括你看咱们现在小朋友的教育，美育方面也要加很多，就是从小给他树立一个什么是好看的，什么是不好看的，对吧？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挺好的，也希望这些建筑啊，更得慎重。尤其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每个城市都应该有一个 地标性的建筑， 一是地标性建筑，二是有一个特别对这个城市以及对这个人文非常有见解的人啊，来做一个总体的规划。 哎呀， 就比如你看咱们现在老说苏州，苏州你看人家那个整体的感觉，就一直是园林的那个感觉，对吧？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整体的规划。但是你看比如像北京或者像上海这种发展的很快的这种大城市啊，经常会出现，尤其在咱们刚刚开始接触这些的时候，不知道城市应该是什么样子，你就会发现很多城市变成了世界各地设计师的一个实验田。 哎， 这儿摆一个这个，其实哪一个建筑咱拿出来可能都不丑，但是它综合到一起啊，你觉得这个城市它就有一点那个 怪怪 奇形怪状，对吧？它没有一个说北京应该是什么样，上海应该是，广州应该是什么样，而不是说由开发商来定义你这个城市是什么样的，对吧？我觉得这个以后也应该有相应的人来负责，就是我这个城市的风格是什么样的，你所有的建筑起码都应该往我这个方向上靠，允许你有相应的微调个性，但你总体应该是这个感觉的，对吧？我觉得现在很多街道在这方面做得特别好， 是， 对不对？把很多那个五颜六色招牌都给剃了，对不对？都剃成一个样子，是不是？ 爱美之心啊，都是有的。男女生啊，其实是一样的。长春的90后的小伙白玉就非常的重视自己的形象，除了定期做美容以外，重要场合他也会化一点点妆。常有啊这种事儿。他就说了，说无论是在职场还是在生活当中，对自己都要有一些要求，尤其是对单身男性而言，更需要注意一点形象，有利于找到合适的另一半呢。近年男性颜值消费数据呢在中国一路走高。据新经济产业第三方数据挖掘和分析机构统计的数据，2020年中国男性护肤品市场规模80个亿，预计2021年将达到99个亿。美容美妆等领域的男性消费市场正在快速的打开。 你看现在咱们男性护肤啊，男性会所呀，等等这些，包括针对男性的化妆品， 对，有 越来越多了， 有， 而且大家并不抵触， 不抵触， 是不是？ 挺好的。 过去某一个化妆品是不是？哎，用了这个还真对得起咱这张脸。现在的男同胞对于自己这张脸也是越来越在乎， 是， 而且对于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在乎，我觉得这个也挺好， 挺好， 倒不是说那个好像一抹点什么东西，有人觉得这都是女性该干的事儿，大老爷们儿不应该这样，追求更好的精神状态，样貌状态， 对， 这永远是对的， 哎，对， 对， 对 吧？ 让自己更充满活力和自信， 哎， 多好， 对， 好，在南京，市民李先生的手机不慎丢了。等补办好手机卡，发现支付软件内6600余元的这个余额被人盗刷了。李先生报警之后呢，警方通过了消费记录找到了犯罪嫌疑人张某。张某交代，自己捡到手机之后呢，发现哟没锁屏，支付软件也都处于登录状态，于是通过了付款码购买大量的香烟、 啊，包括好多卡， 嗯， 反正都卖了变现呢。 嗯， 警方发现张某共消费170多笔， 嗯， 目前张某因涉嫌盗窃已经被采取了强制措施。 哎，嗯，现在手机特方便， 嗯， 也给某些人也提供了一些方便， 是 是吧， 是， 所以就是大家该设的密码啊什么的还是应该把它保留。我现在对于很多那个什么直接跳过什么小额支付啊什么这些免密支付啊，我都还是持一个比较保守的态度，觉得还是自己能麻烦一点麻烦一点，这样起码安全一点。我现在看见有一个朋友，人家特别厉害的点在于，人家是学数学的，他自己给自己设计了一个密码本儿。 嗯， 就是你看咱们很多人啊，包括我觉得我和王伟可能也是，很多的密码可能用的都是类似的，微调一下。大多数有的人干脆，各个卡用的都是一个密码，好多人都这样的啊。这个虽然知道不安全，但是确实存在一个大问题，如果你每一张卡都设一个不同的密码，很有可能你哪个都没记住，或者说得记在一个本上，对吧？我觉得这是好多人的现状。哎，有一个朋友，人家那天给我讲了一下，我也没太听懂。他说他研究了一个密码，就是根据逻辑，人家根据逻辑学推理说，他这次这个密码应该是什么样，每次都给自己留一个相应的那种像钥匙一样的东西，比如说类似咱们现在上网站，有的也会给你提那个问题嘛，说那个，哎，你这个密码是什么？是我妈妈的生日，生日是多少？你查出来，他也会给自己提供各种各样的那个思路， 线索 ，然后他会有一套那个演算的方法，你不是像这么直观的说那个王维的生日、孙涛的生日，就是这种你一查身份证马上就能查出来这种，不是，它会有一个线索，你要通过一点计算，但不，你掌握那方法，不会太难，然后就能算出那个自己当时的这个密码。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包括现在智能门锁，我那天也发现智能门锁现在为了防止你那个密码被人盗，就是比如说有的人在你家门那儿装一个摄像头，拍你输密码的那个情形，包括咱们之前看过很多那个电影，有的人能通过你在这个屏幕上摁的那个手印的次数，包括那个印儿，他能推测出你那个密码的啊。他说现在很多智能门锁为了避免这一条，他会有一个中间就叫虚拟密码位数。 哎， 就比如你的密码是6位， 嗯， 你只要在你输的这一堆一串数当中 涵盖这六个， 连续输这6位就行了。 嗯， 比如你可以是比如12345，你前面可以加100个1，后面加60个1，都行。这么看起来以后，他就不知道你哪个是你的密码，但是电脑能识别出来你中间只要有连续6位，对了，他就开。我觉得这个也挺聪明的，对吧？所以有的时候省事了往往就意味着风险大， 对 对吧，那个风险低了往往意味着有点麻烦，所以大家还是相应的自己做取舍吧。稍微费点事儿，我觉得往往前期费小事儿总好过后期费大事儿，是吧。 不过像这种犯罪，说心里话，太容易抓到犯罪嫌疑人了，真的太容易了。包括你看我前两天看的另外一则信息，就是说在一个手机卖场，一个父亲带着自己5岁的孩子去那个市场，然后耳语跟孩子耳语，耳语完了以后跌走了，让孩子在手机柜台偷手机，那监控全程拍下来了，那孩子5岁的孩子他能主动去当小偷吗？ 对， 那不可能嘛，那肯定是家长去教唆的嘛。 对， 所以当然了，也瞬间就把这个孩子的父亲抓了。 对，而且也没告诉孩子，手机的那个柜台里都是机膜，都是塑料的。您但凡想试一款手机，你都发现，售货人员都是从库房给您拿一个新的过来，前面那就是一个样子。 反正提醒大家吧，年末了啊，年末了，注意安全。 对对对， 在河南郑州，女儿为完成作业给爸爸洗脚，然后洗脚的时候得拍个照啊，作业嘛，不等爸爸反应过来，扭头走了，爸爸还说呢，一开始特感动，真的，但后来姑娘扭头走了，我就觉得很意外， 就是为了完成作业， 这摆拍 自己被孩子给套路了， 嗯， 是不是？说明孩子没有领会到这个作业的真谛。 嗯，但是也不能这么理解，就是怎么说呢？因为人都说嘛，爸爸一般都跟姑娘很好， 嗯， 所以就是从小一定非常爱自己的这个女孩 啊。 当女儿有这种，显得，长大了， 嗯 啊，成熟的这些表现，当爹的一定会在内心当中会觉得很温暖， 嗯。 当然，突然发现是摆拍的时候，你说这种失落。 啊、 哦，这种落差， 对你希望你不要体会到这种落差，也希望咱们的那个好多家长啊，好多老师啊，在留作业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作业的意义啊，跟小朋友讲明白。 嗯， 意义永远不是拍一张照，是吧？是让你把这个孝顺父母的这个理念， 嗯， 那个你起码应该让他拍一个全程洗脚的视频， 嗯， 而不是拍一张照片就完事儿了。那想法有时候挺好。怎么实施，怎么落地，让小朋友能更好的体会到、 嗯、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哎，我那天看了一本关于基因的书、 嗯、 哎，最近研究这个科学方面的东西、嗯、发现这些原来都是我不了解的。 哎呀呀， 我原来一直有一个理念啊、 嗯、 就是因为现在很多的国家都同时出现两个问题，比如咱们近邻日本就同时出现老龄化和少子化， 嗯， 咱们国家也有这个趋势，老龄，然后年轻人不结婚不生孩子， 嗯， 也渐渐现在被很多的那个新闻呀社会学家在提及这个事儿，可能没有日本那么严重，但是也足够引起我们警惕了、 嗯、 他们采访了很多的那个日本的青年，说你们为什么不生孩子， 嗯， 日本的青年很多就反映一个问题，说我并不觉得我的基因有多优秀， 哎呀呀呀！ 我必须要那个传承下去啊！说那个现在不是有什么精子库啊，什么这些，那都已经筛选出很多非常优秀的基因，长相，然后那个学习、智商各方面、疾病什么的都非常好。说那就由这些人，嗯，基因这么棒的这些人去繁衍人类就得了。你说我这个比如我就一米五，是吧，我也没长多高，然后我一身病，是吧，长得也不好看，智商也不高，那我就一普通人嘛，我非传承啥呀，对吧，那个传出了一个孩子可能跟比我那个命运还悲惨，那我没有必要传承了。后来有一个基因学家专门写了一个书，说现在我们在植物界大家都知道，包括动物界形成一个共识，就是保证这个物种的多元化嘛，对吧，就是你不知道哪一个物种你现在保留了以后，以后可能能派上大用场。比如说在前几年的时候，美国的大豆得过一个什么什么疾病，咵一下那个大面积都感染了，最后是咱们北京小黑豆把它给救了。咱们北京小黑豆先天的就能抗那个病毒，那你说这隔着千里之外，你哪知道他就能给他帮上忙， 对对对， 对不对？这就是基因工程保留这些东西多样性的这么一个优势以及这个现实意义。人家说这个同样的结果也适用于人类，就是说人类现在咱们已知的有很多人，比如类似像艾滋病，他说世界上有一批人，他就是不得艾滋病的， 对，包括还有自愈的， 对吧？他说也有可能这一部分人在之前的某一个时代他是容易感染某一种疾病，当时大家觉得这一类的基因可能还是一个缺陷的，但是到了若干年以后你会发现，哎，到艾滋病出现的时候这类人就不感染，那你说这类人如果就抱着这样的想法，说我这个在当时我这是个缺陷呀，是吧，我这老得这种病我不好啊，我也没必要繁衍了，大家都不繁衍，那之后可能咱们人类在面临某一次危机的时候就少了一种选择。而且他还说到一夫一妻制其实也是在保留尽量多的基因的多样性，而不是让所谓的社会上成功的或者说是所谓的基因非常优秀的人无序的尽量的多繁殖， 对， 让每一个基因都有保留下去的这个意义，其实对于人类的整体发展是更有利的。 对呀、要不然以后都慢慢变近亲了， 对， 都不好。 可是我也很想有个人。

保险改革之后呢就调了，像车损里面新涵盖的一些盗抢啊、玻璃啊、涉水啊，这些都在里头了。因为车损里边含的险种多了，相当于买了一个套餐。而商用车险的无赔款优待系数的考虑赔付记录的范围也由前一年扩大到了前三年。 一开始刚改革的时候，大家普遍反映下调了， 是 便宜了， 是 调完两年以后，大家普遍又反映，涨了， 是 这感觉有人说被套路了，王老师，这怎么回事？ 其实没有，其实没有，就是第一呢，就是它是阶梯性的，我不是说价格涨幅是阶梯性的，就是比如说，您年年都是个守法司机， 哦，都没出险， 年年都没出险。好，您比如说今年没出险，下了一个格，明年没出险，再下一格，后年没出险，再下，它是慢慢下，您要但凡说，我出了一次险，好，一下回去了， 对， 就是这个意思， 啊， 这是一个。另外呢，也就提醒大家，在遵纪守法的同时，尽量别出问题，这是其一。其二呢，有些朋友说我买二手车呀，买二手车您也得看看您这辆车原来是不是有一些事故，如果有的话 影响您上保险， 是这个意思， 啊， 当然了，像刚才咱们这个新闻当中提到的，说很多的险种都涵盖进来，这个倒是确实，不像原来，原来比如说，对，什么涉水呀，什么盗抢啊，玻璃单独破碎呀，等等，这些你都得单上， 对 啊，这个加点那个加点那个加点，你要说这些我都不要，那 OK， 那我就便宜， 对， 但是现在呢相当于弄一套餐， 你 不用问 要不要，就是他， 哎，都在里头了。 这个反正，说好一点是都为大家节省了这个时间，你不用再自己选了。但是确实可能有人说，有的那个险种我们没必要啊，是不是？比如类似像盗抢险之类的，以咱们北京的这个治安，以及这么多年了那个大家达成的共识，现在几乎没有偷车的，对吧？顶多偷您个轱辘。卸您个后视镜，偷整车的这么多年了几乎就没有了， 是 因为咱现在的那个摄像头什么的，你偷了车你开得出去吗？根本不可能。所以有人说那我盗抢险不上了，很多人也在这问题上达成共识，那现在再都给你扩到一个里头了，你想把它单独踢出去也不可能，你不能说这个套餐一共是500，我不要一包薯条，你给我减20，也不太做得到，对吧？所以就是他这个里头总还是让人感觉有那么一点点欠合理的地方吧，希望以后越来越优化吧，对吧？还是那个大家竞争多了可以货比几家，但是这几家我感觉提供的服务啊险种现在都差不了太多， 对对， 是不是？ 对，所以从我的经验来说啊，只是我的啊，代表我个人的，因为买保险的方式有很多，比如说现在有在人家自己的 电话， 不在人自己，比如说微 信 公众号， 对对 对， 对 吧？这是一种，然后另外一种打电话，还有一种呢4S 店，还有一种呢就是有保险公司的线下门店， 对， 就这些方式都有。很多人都说，哎，这有什么区别吗？ 4S 店是最贵的， 我觉得。主要是看服务 啊， 还是看服务。 嗯， 你要是说我不看服务，我就看价格。如果要是按我来说的话，价格最便宜的，应该就是微信。 微信， 哎，这个是最便宜的。 电话，这俩差不多。 哎，对，这是最便宜的。但是相比，你说4S 店最贵，4S 店给的服务看你是不是需要，对吧？当你出现任何的问题，都是4S 店来来来，那个哥，您就把车开过来，什么都别管， 哎 啊，我们就过一天，我们就直接弄过去。那这保险您都别管，我们都一气儿都给您弄了，就完了。 对 啊，您放心 啊。 哎，你觉得这个我需要啊？ 可以， 很好 啊， 啊 不用自己报保险呀。 哎， 那个， 对对对，人家全一条龙了。 哎， 那您要是说这个服务我需要，那您就在4S 店上，就算贵点了，人毕竟是个服务费啊。 对对对， 对吧？当然了，像打电话也好啊。线下门店也好，人家也送小礼物啊。 对， 看这些小礼物你需要不需要， 啊，有卡代验车， 对呀， 啊， 洗车卡什么的， 啊， 我觉得有些朋友说我需要，那也可以啊。 对， 主要是比拼看谁给的这个服务您觉得更实，更需要您就上来了。 对啊， 您不能简简单单只是从价格来看。 对， 对吧？一分钱一分货嘛，它一定是有区别的。 对，王维说这个对，而且啊，咱们现在有很多人，人家给的那些个福利啊，都没利用起来， 当然浪费了嘛， 是不是？你比如我和王维， 嗯、 我们都上车险，人家都送多少次免费洗车？ 你看 这么多年，你用过一次吗？ 用过两次。 你看我是一次都没用过， 等用第三次的时候，离我最近那洗车的没了。 对，这你看。这个就等于人家给你很多的钱装你兜里了、 嗯、 你愣给掏出去了，是不是？这是一部分、 嗯、 还有很多那个人家给你那代验车呀油卡呀、 嗯、 什么那些好多人拿了以后忘充了忘用了， 对，过期了， 都有这种情况。 是是是， 就是你看这两天我跟我爸在聊一个事儿、 嗯、 我那天一到因为到年底啊、 嗯、 会有很多积分会清零。 那对， 我原来对这些东西是压根儿没有概念的、 嗯、 后来我一个朋友他跟我说，他说他这个什么视频网站会员是用什么积分换，那个是什么换的？ 对， 哎，我说你这个合适啊？ 嗯、 他说你也有积分呀、啊？我说我有什么积分？ 嗯， 他说你银行卡有吧？ 对，银行 卡 有积分， 积分 是。 然后他说你支付宝有吧？支付宝有积分啊？ 你手机也有积分？ 对呀、啊，那个你移动、联通、电信你都有积分，对吧？然后你方方面面的各种事儿，你会发现你都有积分。哎，积分。都能换好多东西。我那天给我妈换了一把厨房剪子，是我哪个银行还是什么换了一个，我爸就看着了呀。我爸说孩子这你拿什么积分换的，我就刚把刚才那一套我跟他说，自己老爷子自己在家鼓捣，那可能他这些年那手机积分从来没换过。 但是如果没换的话 就过期了， 到年底就过。 对，他就你哪怕你从今年开始，你能记住这个事儿，别把这些个咱们该有的这个福利， 对对对， 哪怕咱就换两包餐巾纸，我觉得也行啊， 是 是不是？我觉得起码它是一个心理上，哎，我占便宜了，感觉有点那。 不得说这是我自费的， 哎，开开心心的，对不对？该是咱的，咱那个一分别放过， 是是啊，很多人呢不爱开车，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吧，那就是停车是个问题。在上海普陀一个小区呢，为了解决停车难的问题，规定从12月1号开始，业主每户停车限一辆，每月收费150，外来车辆按时收费，一天封顶80，但是不能过夜啊，其中租户车辆按外来车辆计算。如需过夜停车需要向居委会申请。有租户就表示了，说自己在小区停车也是经过房东允许的，那应该和业主享受同等权利。当然也有住户认为应该优先考虑业主权利。 我觉得优先考虑业主权利应该画一个等号，是优先考虑在这儿的住户的权利，对吧？谁在这儿住谁享受相应的权利，业主有好多都不在这儿住，对不对？我觉得还是要跟实际最好贴得上。如果人家在这一个地儿租了很多年房了，然后业主压根儿也不回来，也不需要这个相应的车位的这个服务，你非把这个福利给别人的话，感觉也不是那么人性化， 是 合理的， 是， 对吧？就是别一刀切，任何时候稍微的变通变通。前两天我在网上看一个视频，那人说一个什么事儿，说别再买车位了。哎，但是现在这个好多视频都是这种啊，特看定了，不要再买车位了。什么什么多少年告诉你再买车位你就亏大了，反正第一句话永远是这样，让你觉得哟，怎么回事？刚想买一个，怎么就不让我买？他就开始说这些问题。我听了听，也不能说完全没道理啊。他说现在新建的那个住房的那个停车什么比例都是1:1几了，说以后你买房子车位压根儿就不是问题了，现在你还花几十万买觉得是个什么有形资产，但是一个房子你能住多少年？一般住个十几年大家就更新换了，等你再卖这个车位的时候还能卖出这些钱吗？你现在一个月停车才花多少钱，等于这些年你买了这个车位不仅没增值，最后可能还赔钱。王老师怎么看这问题？ 看什么小区了、 哎、 啊？那你想，有一些小区，你比如说，我车位是有限的啊， 对， 但是大家的收入可能都差不多。 哎， 我是说有钱啊， 嗯， 有人说了，你不要是吧？ 我要， 我5辆车，我来5个车位， 对， 我都买了， 那你买完了以后，每个月还得交150块钱的管理费。 对， 你没地儿停啊。 嗯， 你停不进来。 对， 而且再其次，当你未来说我这房子要卖的时候， 嗯、 我有一个车位，这个是附加值。 对， 对吧？ 嗯， 那卖这个房子，比如说您能卖100万，加上这辆车的车位， 嗯， 您能再多卖出一车位钱来。 对， 那也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嗯。反正现在在。起码咱就以北京为例， 嗯， 很多2000年左右的这些小区， 嗯， 能达到1:1的或者 少、 非常 少， 嗯，有的能达到1:0.5， 哎，就算很好了， 对不对？大多数的咱们说的老旧小区，或者说你说2000年真都不能算老旧小区，那算半新的小区， 嗯、 这种小区你想达到一户能有一个车位。其实都不容易， 对， 所以在这些地方您能找着一个车位，哎，就珍惜，是不是？ 对， 所以就是大家在网上辨别这些视频的时候，哎，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对，要甄别，要甄别、 哎。就是你看现在网上这些东西，像我和王维，我们都属于落伍了。 嗯， 那天我跟一个朋友聊天， 嗯， 人家给我讲什么，讲就是直播带货， 嗯、 最近不是。被罚的那个大家都挺关心嘛、 嗯、 一是依法纳税，这没得说、 对， 二好多人就说我的天哪，一罚这么多钱，好多人还拿某一个市、 嗯、 他的那个全市的税收跟人家做对比嘛、 嗯、 说那一个什么地儿才一年的那个税收才6000万、 嗯、 说为这帮人一罚了那个多少人，说明你看人家这个直播带货那赚钱呀，大家是从这个角度来看、 嗯嗯， 我那天也问了一个做这种直播带货的人、 嗯、 我说你们这个模式啊、 嗯、 说我说我看的那些没觉得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 嗯、 他说不同的软件针对的城市不一样、 嗯、 他说比如说快手、 嗯、 快手针对的可能是3-4线城市、 嗯、 或者他就说啊要么就是很多是针对农村、 嗯、 有的是针对比如说像你爸妈那样的、 嗯、 60-70岁的中老年人、 嗯、 每天有大量的时间、没什么事儿干，我这个东西呢又不假，而且啊都是跟厂家直接联系、 嗯、 比如同样买一包纸，你在超市买10块、 嗯、 我这就9.9块、 嗯、 哎，你别看便宜这1毛钱， 嗯， 那你就跟我买了，他说是这个，我说这个我理解，贪便宜能理解、 嗯、 他说是怎么能吸引大家来你这儿看，而且你们一直播3-4个小时、 嗯， 这个怎么设置呢？咱老从这个做节目的这个角度， 嗯、 你也觉得4个小时也是一台节目、 嗯嗯。 他说这个其实也大家各有高招啊、 嗯。 但是他说总体来说，大家有一个思路是达成共识的，讲故事。 嗯， 我说你们这怎么讲故事？他说啊，你看，比如说现在比较火的有几个人，几个人呢是一对夫妻或者是什么、 嗯、 他说他会把他每天的这个直播啊变成一个连续剧、 嗯、哎呦呦呦呦， 哎，我说这个要一定的这个水平啊、 嗯、 他说其实也不用太高的水平啊，就是你每天给自己制造一个情景， 嗯， 比如说我是一个那个中年结婚了以后的一个女性， 嗯， 我现在就跟大家一开始不说卖货的事儿、 嗯、 先跟大家聊天，我老公在外面出轨了， 嗯， 是不是？然后就开始讲自己和这个老公年前多恩爱啊，之前、 嗯、 然后这个小三儿多可恨呐、啊 嗯、 然后破坏他们家庭啊等等等等，他会说这一切，说现在要把我扫地出门了，什么什么等等，然后就说你看我今天带来这款高压锅，你感觉转得非常突兀，他说我今天这个高压锅呀，哎呀，我现在就是为了筹一点钱啊，因为我老公和这个小三儿要把我扫地出门，我就是实在是现在没有钱了，我这个当然我也回馈给大家，我希望大家能帮帮我，这种就是一个思路、 嗯、 我觉得好，我就问他们，我说大家看不出来他是就是起码是真话没全说对吧，嗯，他说可能也看得出来，就是也知道哪儿那么多糟心事儿，是不是？你老公今儿那个找了一个这小三儿，明儿又那个什么揍你了什么那些，我说那你怎么不报警啊，说你跟他离啊，哎，人家可能就是当着看一个电视剧的那个感觉，哎，顺便买点东西，他就给你一个故事，把你套进去，让你跟着他走。他就说两口子吵架，这个就是有小三儿这种，他说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剧情， 他说他那一对直播间的那个夫妇，说在这个剧情一天三小时，能连续的根据不同的情节，能演两个月，在这两个月当中都是这一件事儿，磨磨叨叨的一直在，你觉得磨磨唧唧的说不明白，人这其中还会请演员， 哎呀， 就是比如演演小三儿，演演他妈，或者演谁，请专业的演员来帮他完成。后来我一想，这简直就是一个情景喜剧， 嗯， 就是这种感觉。所以就你看，咱不干这一套啊，哎，你完全不知道人家那一套那个玩法。后来我一问，人家说，你像咱不能说像头部那几个，人家那个多少亿多少亿，那也太大了。就是说普通的一个公司，在自己公司里头做得好的，一天赚三四万， 嗯， 三四个小时的，啊， 嗯， 也大有人在， 特别好，赶紧补税啊，赶紧补税， 是不是啊？对对，这个倒是，这个，我觉得头部那几个人的那个事儿一出啊， 嗯， 对于这些公司来说都是一个警醒。 对， 我那天问他们说，纷纷自己已经主动的去补 了，特别好，特别好啊，嗯。 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城小事》周末版。 到午，寒到暑，见天见的工作啊，哎，真辛苦。出门堵，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今日啊，在申通吉林长春一个网点，工作人员呢对分拣快递随意啊，就扔啊。 嗯， 涉事人员就说了，说这每单10来块钱，我们可不敢保证质量啊。 嗯、 如果你要是保证质量的话，建议你发顺丰吧。 哦，呵呵，这申通的人说的话、啊。 哎，申通快递呢回应说，根据相关的规定，对涉事承包区域， 嗯， 已经给予了处罚。 嗯， 对言辞不当的第三方员工已经解除了合同。 哎，说明他们内部人士也知道谁好谁坏。是不是、 嗯、 往往是这个同行之间的推荐啊、 嗯、 你倒觉得更加可信，是不是？ 说的都是心里话。 哎，是不是、 啊、 那边可能工资高、 嗯、 然后人家相对轻拿轻放一点、 嗯、 我们这边就挣这仨瓜俩枣的、嗯、你还得让我轻拿轻放，轻拿轻放保证不了速度、 嗯、 到时候你还是得投诉我、 嗯、 这样的这个良心员工还是应该多出现、 嗯、 对不对？ 所以我就说，如果照这么下去的话，都破罐破摔的话，那你讲干什么的都出不了人才了。 哎，对， 真的， 嗯、 你想，你不能说好了，咱们在做一些工作的时候，咱们都说他给的钱多，我都认真干、 嗯； 他给的钱少，咱就不认真干。 嗯， 我觉得这个从初衷上来说，可能 这有问题。 哎，对， 就起码咱们现在老说一个词儿叫职业。 嗯， 这个职业其实就体现在这儿，就是你干这份工作， 嗯， 你就要对得起 是 这份工作。 包括再升高一个维度，那就是信仰， 哎， 对吧？ 嗯， 就是在我的信仰里，这个事儿不管你给我多少钱，我得把这事儿干好，干完了以后就觉得、 嗯、 哎舒服了，心里都踏实了，哎，这个才是对你这个职业应该予以的回报。 对，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其实生活的很大的便利来源于我们所谓的人口的红利， 嗯， 就是我们有很多的所谓廉价劳动力。 嗯， 在为大家服务，比如说我们的送外卖的小哥、 嗯、 送快递的、 嗯、 等等等等，他们其实是非常低廉的价格出卖自己的时间、 嗯、 然后来换取我们很多人的方便啊、 嗯、 但是这个事情也不会永远持续下去、 嗯、 对吧？当我们那个全国均衡发展了以后，当这些小哥们自己也挣了钱以后，人家也会在思考我要不要继续干这个工作、 嗯， 回到老家是不是有更好的选择？ 嗯， 包括我们现在说老龄化、少子化， 嗯， 以后可能没有这么多人了的时候， 嗯， 你还能不能考虑到这方面？那时候可能就是机器人大显身手的时候。 嗯、 所以说时代不一样、 嗯， 大家每个时代，都会面临自己的相应的这个问题， 嗯、 对吧？ 说好不为你忧伤。